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继续来谈一谈啊，在去年年底有一则新闻啊，提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增设了几个新的项目，其中呢就包括了滑板、霹雳舞、攀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去分享的冲浪。首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项运动。冲浪，冲浪运动是运动员站立在冲浪板上，或利用副板、跪板、充气的橡皮垫、划艇、皮艇等驾驭海浪的一项水上运动。冲浪运动起源于夏威夷，1915年冲浪运动首行到南美洲大陆，1962年第一届世界冲浪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的曼利举行，2010年首届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举办，2020年12月7日国际奥委会同意将冲浪列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冲浪运动的最高组织机构是世界冲浪联盟，成立于1976年，中国冲浪机构是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成立于2004年。刚好呢，这几个项目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已经和大家去陆续说到了，而冲浪这个项目呢，相较于其他这三个项目来说可能会更加的小众一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冲浪的爱好者，听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以及他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的故事。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今天的这位嘉宾冲浪爱好者周双双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欢迎双双老师啊。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来聊的这个项目呢是冲浪。说实在的，之前在找嘉宾这个问题上我就费了一番苦功，因为想找到一个冲浪爱好者他又能在北京就挺不容易的。之前跟双双老师我们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先开始我们联系的时候您不在北京， 就在海南。 哎，就是在冲浪，就是在冲浪。然后等回来了之后呢，我们终于约好了时间一起来做这期节目。而且之前也有一些这个了解嘛，就是你要想冲浪你肯定不可能说是在这种内陆常待着， 必须去海边。 对，而且你还得老去玩这个项目的话，那肯定也是需要时间的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就像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冲浪已经成为了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对于您这样一个冲浪爱好者来说的话，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好事儿吧。 嗯， 因为首先一进入到奥运会的话，咱们肯定国家就会支持这个运动， 就更重视它 了。哎，肯定重视这个运动。重视这个运动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海滩被开发出来 啊。 因为现在国内能够玩这个运动地方特别少 啊， 所以我认为可能是这个运动发展比较慢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 啊，但将来国家可能投入很多财力，比如开发了一些其他海滩的话，那我们爱好者有更多地方可以去玩了。 就是参与的人也就会更多了 啊，参与人会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只有南方海南啊、深圳那边有一些沙滩可以玩， 嗯， 北方的话可能只有青岛一个地方 哦， 所以北方的人可能接触这个运动会更少一些。 是，就像我们说南方的朋友接触冰雪少，北方的朋友接触这个，像我们说这冲浪那可能也少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我就很好奇，您是北方人？我 北京的。北京的。 哎，北京人。但是怎么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南方的朋友玩的比较多的项目呢？ 对，是因为当时前几年不是很流行去什么东南亚旅游嘛， 啊， 然后去巴厘岛玩的时候呢接触了这个运动。因为本来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海，在南方生活过2年，然后那时候每周末我爸带我去海里游泳，所以本身对海里的运动就比较感兴趣，那时候接触了一下觉得哎，这个东西我肯定特别喜欢。 然后后来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个海南的万宁日月湾，然后这个湾里边呢就全都是冲浪的人，然后去那儿结交了很多朋友。 哦，那个地方专门就是、 专门冲浪的，然后他有举办过很多国际赛事、哦、然后是专门冲浪的一个圣地。 哦， 嗯，所以去了那儿之后呢，我觉得那儿的冲浪环境其实比国外更好。 您指的为什么那儿会很好？ 因为像国外的话，首先不是母语国家，其次呢、哦、你能去的地方肯定都是游客去的地方，然后会很多人，比如沙滩上几千人、嗯、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国内没有人冲浪嘛，可能海里就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当时、哦、但现在人变多了啊、哦、当时我去的时候海里可能平均也就二十个人左右吧、哦、就很安静。 那您当时是在国外先接触到这个项目了， 对， 之后回到国内在海南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据点， 对，找一据点，然后也是朋友推荐去的， 嗯， 后来发现，然后朋友推荐，现在那儿人越来越多了， 嗯，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就是有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嘛、嗯、经常会在那儿一起玩，就相当于是， 对对对。 那您觉得这个项目它吸引您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因为是我喜欢水， 嗯， 嗯，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环境吧，阳光沙滩比基尼美女这种感觉、嗯、肯定就是跟冰雪运动相比的话 有点 环境的吸引力， 两个、 哎、两个极端， 对对对。 然后呢其次在海边本身人就很放松，然后你可以就是节奏很慢的去过这一天， 嗯， 早上起来吃个早饭，然后呢下个海， 嗯， 上来呢跟朋友聊会儿天儿，吃个东西，再下个海，然后再上来喝个酒睡觉、 嗯真的好惬意啊、 就一天只能干一件事儿 但是听您这个介绍的话，我感觉其实在海里冲浪的这个时间啊可以很长啊， 可以很长，平均一次下海的话、哦、一两个小时以上吧， 嗯， 然后你看包括前后准备准备上来洗个澡，然后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 嗯、虽然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冲过浪啊、 嗯、 但是比如说看一些视频呀、啊嗯、就觉得冲浪不是那么容易成功，当然可能是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那您在学习它的过程当中、 嗯、 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困难也好啊，或者说吸引您的点呢？ 我觉得这个运动它属于对于体验者来说能很快体验到乐趣， 嗯， 然后但是想自己能玩的话，这个进阶的过程会很长很痛苦， 嗯， 因为毕竟这个介质是水，就不像比如说我们滑冰的话呢， 就 会滑雪， 对。 然后呢，比如打篮球、踢足球，反正都是我们会日常接触到的一些方式。 对。 但是在水里的运动，它需要海浪给你动力， 嗯， 这个东西是需要可能长期训练才能得来的， 嗯， 然后才能学会。 那您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现在就是能自己玩了 啊，也是像您说的，经历过这些痛苦的 状态，经历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新手瓶颈期，才能到达就自己能玩的那个阶段 啊、那像那个新手瓶颈期的话，大概是怎么去更好的度过？能不能和大家去分享分享？ 分享 一下当时的那个状态。 最好的分享就是能够在海边持续待一段时间，就很快度过了。 啊、说白就是得要这个时间的打磨。 对，就因为平常你不会在水里待着， 嗯、啊， 你只有长期在水里待着，在海里待着，然后在浪里边待着，适应那个感觉。然后如果比如说能有一个很长的假期，你在海边待两个月，那我觉得可能很快度过那个新手瓶颈期了、 啊、 但一般正常我们上班族的话，一个假期三五天，一个礼拜最多了， 长的话，对 对。然后一个礼拜去了，比如国庆去了之后回来，然后两个月春节再去，可能就忘差不多了 啊。这也是一个需要有身体记忆的、 哎、对，所以要反复的这么三五天三五天的话，可能一两年才能度过那个新手瓶颈期 这么一看的确海边的朋友是有优势的， 有优势的，所以一般冲浪的浪人都在海边生活，很少在城市生活的、 啊、对、嗯、就像双双老师刚才提到的，他们也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啊，就叫浪人， 浪人，对 啊。然后您为了就是让自己学好这个冲浪、嗯、也是把时间专门就辟出来这么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让自己在那边潜心研究了一下 因为有疫情、 啊、 所以正好疫情的两段我都在海南待着、 啊、 然后还有呢就是浪人可能分成本地浪人和城市浪人、 啊、 那我就归属于城市浪人了，就可能每年的假期都在海边冲浪，但其他时间在城里上班、 哦 啊、属于这种的。 那海边浪人就是属于 海边浪人，就是全年365天对在海边待着，你想他们一年能下300天海，我满打满算几十天都到不了， 哇， 这肯定是水平差得很远。 对，但的确是需要有这个时间上的积累才能把这个水平练起来嘛。 对对对、 啊、那在您之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日月湾， 日月湾， 对、 嗯、 日月湾那边也是有很多高水平的这个浪人， 浪人，对，一个是日月湾那边有海南省队和国家队在那边训练、 哦、 还有很多省队都在那边训练，所以呢就是一个是职业队那边水平很高， 其次呢就是爱好者水平最高的也在日月湾 啊，都能够看 到，都在那边。对， 他们是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跟大家形容一下？ 这很难形容就是游刃有余的感觉吧，浪推着你走 啊，对，是浪推着他走， 浪推着你走。 对， 对， 然后你在浪壁上做各种各样动作 啊， 比如腾空啊，或者走板啊，或者就是回转啊之类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到不了这水平呢，可能你得先慢慢保证自己能够在板上渐渐的站起来啊，然后保持平衡这一类的。 对， 然后等到了这个水平高阶的时候， 对， 就是能做一些动作啦，这种感觉。 对，其实最难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说那个在板上站起来、 嗯、 站起来的话，其实所有体验者在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就能站起来了，但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教练给 你 推板。 对， 他帮 你。 对， 对， 推板。然后呢就是推板的那个动力需要你自己通过海浪去找，就这个阶段是最难的，因为你需要看浪，你知道哪个浪适合你、然后你知道在哪个时间点开始划水启动、然后在哪个时间点开始爆发，然后再开始起板。这个是需要可能经验积累一段时间吧。 对，这就像您说的嘛、这是得靠自己独立的 练习一段时间。 对、不再靠这个教练帮着你去，每一次有浪的时候他帮你扶起来、 对对对， 然后让你站上去。 对对对对，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么说的话其实的确是有印象啊，看一些综艺节目其实之前也看到过、 之前有一档节目就在日月湾拍的、 对，然后当时就看到教练在旁边嘛，帮助他们。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能很快的一下就站上来。 一般第一节课只要是不是说特别不协调，或者说教练教的极其不负责任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站起来 这其实我觉得也是能够让大家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一个出发点嘛。 对对对， 我感受到了这个被浪推起来的那种愉悦感的话， 没错没错，然后很快就 想自己想对 盖到那个嗨一点，然后必须自己练习。 后面我再看像您说那些嘉宾再去自己尝试的时候的确他们就会需要去找浪， 是 或者说自己能分辨出来，就像您说的这个浪适不适合我。 哎，没错没错，他们拍的时候那时候是夏天嘛，夏天相对来说浪比较小、但是冬季浪的会非常大，非常大的话其实还有蛮危险的我觉得。 但是不是在大家的常规理解当中、浪大才会冲起来更好吗？ 浪大更难控制，因为力量更大、然后可能来了之后把你连人带板卷到沙滩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比如板子打到自己头啊、尾鳍割到自己的皮肤啊等等，或者跟别人撞到一起、这都属于比较危险的，哪怕就最不济呛几口水可能也挺不舒服的。 所以那您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印象比较深刻的挺多的其实、 跟我分享一下。 类似于就可能比如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开始去日月湾玩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台风浪的时候就跟着朋友一起下海，然后就花了很长时间才过了浪区进到里面。 这个台风浪您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它 台风浪因为像海南那边的话只有冬天是有浪的，夏天呢都很小，但夏天的浪是靠台风带来的，比如热带风暴、台风在南海或者在太平洋的地区，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风扫到这个海南来登陆，然后这边的浪就开始变大、那个台风浪其实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米到一米半或者不到两米的浪吧，然后但进浪区就进不去，因为浪很乱、一个浪接着一个浪扣过来，然后你在那儿不停的就是乌龟翻或者说进不去，还挺绝望的。大概花了半个小时40分钟才进到海里， 就一直进不去 一直进不去又较劲。然后我进去之前我看里边好多人，我进去的时候只剩一个人了，然后那个人抓了一个回家浪就上岸了，然后海里只剩下我一个 回家浪。您听刚才双双老师在介绍的时候啊，中间提到了很多专有名词，我觉得像什么台风浪啊、回家浪啊，但是我觉得还都比较好理解。比如回家浪的意思，那应该就是 哎抓完上岸回去了， 对，很近、刚好他借着这股浪就上岸了、 基本上就是你在海里已经到时间了，该吃饭了、然后最后一个浪直接上岸的那个浪叫回家浪、 还有说像刚才半天都进不去这个概念，就是想要进到这个浪里才能开始冲起来、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但是一直就您说三四十分钟都进不去。 你往海里走的时候你是逆着水流来的， 对， 所以浪是往外推你的，然后在浪溃的那个白花的地方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可能刚好在那个地方被一连几个浪扣的话，那你确实可能就是人仰马翻，然后再整理好板再下往里走的时候又来一组浪，然后继续人仰马翻，就反复这样的话 就不停的在折腾。 对，可能也是因为新手那时候没有经验，他其实有空间的，就比如说一组浪到3到5个嘛、这一组浪过去之后你赶紧进、在下一组浪来之前赶紧进，但那个时候可能 对水没那么熟悉，加上可能对板没那么熟悉，然后肯定速度会慢一些，划水划的也慢一些， 但是自己的这个热情是一直持续着的，所以就不停的想要再去尝试，哪怕被拍了好几个。 对，然后后来又进到海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天都开始黑了，我又不敢上岸，因为你上岸的时候你要经历那个大浪区嘛。我又不敢抓那么大的浪，然后又不敢上岸，然后 怎么办呢？突然感觉好无助啊！ 就干脆什么也不管了，就往前滑，然后扣就扣了，就往岸上使劲滑，就上来了。 像刚才您其实还提到过一个乌龟帆， 对， 那是什么概念啊？ 乌龟帆呢，就是你人带着一个板儿往海里走，然后这时候呢来了一个大浪，然后马上扣到你了，如果你这时候不做任何动作的话，那肯定浪是连人带板一起推出去的，你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你给白板抱过来，然后反过来，白板子翻一个面，然后你钻到板子底下，然后板子扣在脑袋上，然后让浪从那个板子背面过去。有没有画面感？ 但是我在想，它这个浪拍下来的时候，不会因为板子还在我们头上，您刚才不是扣在我们头上，不会再拍得更狠吗？ 不会，它直接顺着那个板的那个弧度就出去了。 它是顺着那个弧度下去， 就顺出去，相当于那时候没有阻力了。因为浪从海里来，然后你板子翻过来之后，对着海中间的就只剩是一个板尾或板头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阻力了。 突然觉得要想就是冲好浪啊，还得学好物理。 没有，乌龟帆还蛮容易学的，就是新手自救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在学习冲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您也是跟着朋友一起去慢慢摸索。 最开始去的时候还是去俱乐部请教练的， 因 为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去学习啊。 而且国内和国外的教学还不太一样，因为呢国内的教学我感觉还是可以系统化一些。国外的话，因为人家知道你是去一次，人家不指望你回头课，人家不指望收你回头课的钱，就教你一次了事，所以教的比较潦草。 对， 加上他们的客流量会更大一些，你像巴厘岛那边的客流量会更大， 对， 所以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流水线作业了，教的比较潦草。那国内当时刚开始学的时候，找了一个教练很有耐心，带了我3天，然后后面的话再开始自己跟朋友一起去玩。 那您觉得跟着教练一起啊，他这样一步一步教您的这个应该叫入门吧？ 入门，对， 对， 教你个方法其实是。 比如说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教练当时这3天都带 教了啥哈？ 对， 第一堂课让你开心嘛，给你推板让你站起来，让你很开心，然后给你鼓掌，说你很有天赋。 你没跟教练说，教练你不用教我这些，这些我已经经历过了。 这是第一节课的，然后第二节课呢，可能 教你认清现实了， 教你划水。然后滑到绿浪区， 这个滑水相当于就是我们趴在板上自己手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但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你可以经历一下就知道，因为就跟我觉得 把自己两个胳膊当船桨其实挺累的，是不是？ 挺累的，因为他用的一个肌肉可能是平常用不到的肌肉，可能是后背的某个肌肉，可能是三头肌的某个肌肉，平常用不到，所以你会很快就丧失体力了。 而且也只是用这两个胳膊准吧，其他我们其实用到的不会太多吧？你像什么 也会 腿啊， 也会 腿会 腿有时候会跟着一起打节奏，这样会让你上肢更协调一些。然后可能比如说身子还要抬起来，才能让你前胸保持挺起来嘛。 还有那我觉得其实核心的肌群 核心 的 肌群是一直在发力的，要不然的话你趴在板子上板子会晃。 对，你得保持平衡， 一直收紧的状态。 对， 臀大肌可能也在发力，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用哪儿的肌肉。 反正说白了就是你全身都在使劲儿啊。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的话，就可能刚下2天海的话，就浑身酸疼吧。 会， 时间长的话，那些肌肉得到锻炼之后就没那么酸疼，就习惯了，适应了。 就是在第二天，就是教您要 第二天 才 教划水，然后带你去这个就是深海区，就是抓绿浪。第一节课推你的时候是在白花区。就浪是远处是涌过来嘛， 对对， 涌过来然后变成浪花溃， 对对 对 对， 溃下来嘛。然后呢第一节课因为教练想省力，他肯定在白花区推你，白花区力量是最大的。对，然后呢也是最容易频率最高的，每一个浪过来都有白花，所以他能反复不停的让你练很多很多次。然后第二天带你去绿浪区，绿浪区呢就是溃之前的那个地方，然后教你去抓那个绿浪。 这个难吗？ 这个第二节课他也肯定会让你成功，他会抓认为你能抓到的那种，就是即将马上就要形成浪壁很有劲儿的那种，他不会让你抓那种贼软然后滑半天水抓不到的那种。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也会教你去认识， 对，会帮你看 不同的哪种是不太 有劲儿， 对，那种软一点啊， 对，教你认识。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课上能教的有限，但是一定得上，因为对那个东西是靠比如说你看了无数道浪之后你才能积累出来的经验，但是它可以带你至少入个门吧，就告诉你怎么去看，然后你在事后之后再慢慢实践， 对，自己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 在实践再慢慢学习然后总结 再去看一看我认的这回这对不对、嗯、那这是第二天， 第二天对看进度，第二天就看进度了、第二天 有可能比如说你第二天一个都没抓到，那第三天继续重复第二天的这个内容、 继续抓， 对，然后如果第二天你抓到了一两个还算比较成功的话，第三天呢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个性了，他可能安排你、哎，是不是起来之后往左往右， 那您当时第二天抓到了， 抓到了，我记得抓到了几个，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比较好，我觉得、 所以第三天就要进入到这个教练自由发挥的时候了， 第三天就看教练认为他认为哪个课是属于第三天的课了、 那当时他教您的第三天， 他教第三天的话是抓到浪之后呢往左往右拐，就是相当于往左走往右走、但是在浪底往左走往右走，而不是在浪壁上，在浪壁上的话还蛮难的，浪壁上的话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学到那个，那是 再进阶一点， 再进阶的时候才能有，而且小浪也没有什么浪壁、可能比较小吧， 我觉得真的是不接触不知道啊、原来就是冲浪里头这个学问还是很大的， 挺多的挺多的、细节特别多，全是细节， 对，就大家看起来觉得好像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啊、仿佛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觉得哎，他在这个浪上这么冲一下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上真的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啊， 对，其实我在岸上看下边高手冲的时候也觉得很简单然后看会了之后再下海然后自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啊、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当时在日月湾的时候那边也有我们国家队还有一些省队的训练、就是那些队员的这个训练平时你们也能看到吗？ 都能看到，他们队员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基本上那些小孩10岁左右15岁左右的每天早上6点起床什么7点就开始下海了、然后下海可能 你们时间更 长 了， 太 长 了，你想人家那个强度本身人家岁数就小，人那个强度加上他们还有包括一些配套体能训练、划水训练，然后还有岸上的一些什么滑板训练、各种各样训练全都辅助、然后再加上他们配的饮食也不错， 都是很专业的、 很专业的，所以小孩进步的非常快，现在省队好像都有多少个了，我记得那天有人说380多个在编的队员各个省加起来、 所以之前啊我们对于这项运动不太了解的时候的确是不太清楚这个运动的发展现状，但是刚才听爽爽老师和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刚好他就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啊以及各省队的这个训练基地， 对， 跟他们一起同享一片海湾所以也的确是看到了这些专业的队员们他们的一个训练的日常。那我们也先和大家交流到这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听爽爽老师和大家去分享自己在参与到冲浪这项运动当中的一些收获体会，当然也会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些注意的地方，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认识新加入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项目冲浪。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听到了冲浪爱好者双双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参与到这项运动的一些经历。当然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大家还是能够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的话， 对， 才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嘛。像我们关于冲浪的这个比赛，您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冲浪的比赛，因为之前我当时2016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去日月湾看过一次当时他们引进的国际赛事。 2016年年底 的时候， 也就是说那时候您就已经对这个项目有 兴趣了。对，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在巴厘岛是2013年了， 啊， 很早，但那个时候就是体验式的， 啊， 就16年之后呢，才觉得是真正的去算入坑 了，想要参与 了，入坑就变成爱发烧友了， 啊， 这种的，嗯，啊。然后当时看的那个比赛是 WSL。然后我知道他们每年在海南的时候都会有海南公开赛。 这个比赛是什么性质的呀？ 这属于民间的，但是那个就是官方组织的比赛现在非常多，比如说什么青运会全国锦标赛，然后全国冠军赛，然后青少年锦标赛，什么冠军巡回赛之类的，这都是体育局他们那边组织的比赛。你像国际赛事什么 ISA WSL 奥运会， 嗯， 然后什么亚沙会， 嗯，都有冲浪， 都有冲浪这个项目， 啊， 对， 啊， 这你看国际国内的，还有民间的，民间像海南公开赛， 嗯， 还有他们每年什么俱乐部搞什么叫变装冲浪比赛 啊， 那个综艺节目里是有的， 对对 对 对， 那确实是有那个比赛， 比较特别的服装啊， 对，其实就是娱乐为主，还有那个宠物的冲浪比赛 啊， 比如说带着狗，带着猫。带着其他养的什么东西，然后在冲浪板上，然后推一下， 哦， 看谁站的时间长，谁得冠军。 哦，的确啊，就是他把这个项目变得更加娱乐化了嘛， 娱乐化了。 那像您之前2016年看到的那个 WSL 对 的那个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是基本上都是国际大师邀请赛，就是其实邀请的是类似于咱们什么网球的 ATP 1000 啊这种感觉的 冲浪高手们， 冲浪高手， 各国的冲浪高手， 对对对对对。 当时是不是觉得一饱眼福了？ 那时候看不懂啊，那时候那时候专门有人在旁边给我讲， 但是自己 什么样的人分高， 喜欢， 哎，喜欢， 我也很好奇， 喷张， 怎么叫什么样的人分高？就对于我来说， 我也很业余， 我看起来我就觉得那不就是谁冲着，反正别掉下来，然后，但 是这是一个标准，你说的没错，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已经是最低标准，肯定是掉不下来的。 但他比如说啊，很简单，就比如说，你要是做一很平稳的动作，那肯定掉不下去。但你想博一高分的话，有可能就掉下去了。 啊，你得来点花， 哎， 来点难度。 其实可以类比什么跳水什么的，有一样的，对吧？ 对， 你比如想转个720、1080，那可能就会有水花大的风险。 啊， 他冲浪也是这样，其实他就属于那种技巧类的比赛。 嗯， 他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就不是说百米跑， 啊， 谁最快能够很明显的知道， 对， 这个一个是有个人的技术特点，还有一个裁判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 但有几个 他也是属于主观打分型， 哎，有主观打分，但有客观标准，包括你说的那个这道浪冲的是不是很完整，他， 啊， 是不是到最后结束了之后才下来的， 啊， 还是中途落水了，做了一个很大幅度动作然后最后落水了， 那 那这个动作就不算分。 哦，哪怕你做的这个动作都做完了， 哪怕动作非常非常厉害，然后非常高难度，但但凡你这个动作没有完成之前落水了，那动作没有分数。 哦， 然后还有这个浪，它比如说从一个点往两边溃嘛，你离那个溃点越近，然后分数肯定越高， 嗯， 因为那个点最有力量。 哦， 你到旁边的那个就是离那个溃点远的地方就没有力量了。这是别人跟我说的，哎，得分高的点。当时我记得在那儿看比赛，有人跟我讲。 哦， 然后还有很多得分动作，比如说走板。是不是能挂五挂十？挂五指的意思就是一只脚踩到板头外面了。 哇， 嗯，然后挂十呢，就两只脚踩到板头外面了。然后这样很难平衡嘛， 对 吧？你想在板头那个地方， 对呀，啊， 嗯，这个属于高分动作。然后怎么 光想想都是高分，的确是高分。 然后还有比如大的大幅度的回转， 啊， 就是你可能做一个很大幅度的回转回切，这也是得分动作。然后还有像短板的话，能不能腾空？ 就你借助浪的力量能不能飞到天上去然后再转下来。 这感觉有点像是滑板，就是在这个比如说 优 池里啊， 对 那种感觉了。 对，动作的那个造型差不多， 对对对， 只不过介质不一样。 是、 嗯、因为浪是一个不停的变化的。 对，这个介质更不稳定了， 特别不稳定，尤其是比赛的时候可能刚好你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人， 对， 但你下海那会儿没浪了。 对，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有可能 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但是其实高手每次还能拿到前几， 只能说就是人家是有能力的嘛。 有能力驾驭，比如说哪怕这个浪不好我也能驾驭它，我能把它做到发挥到这个浪的极致 啊， 可能这也是一个裁判去考核的点，这个浪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发挥到它最大的一个极限。嗯， 对 嗯， 其实刚才在听双双老师介绍的时候啊，就感觉得出来这个项目呢它当然有主观评判的这一部分，另外呢就是它的确啊就是对于这个选手他个人能力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要求非常高，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是需要和自己的这个板儿，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介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水， 嗯， 去互动去配合，不是说每次你冲的这个浪都是最符合你心意的这个浪，但你还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哎、对， 这才是评判一个选手他这个水平高低啊， 对， 或者说他这个能力强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是，而比赛的时候因为是四个人一组下海嘛，所以很多套路在里面。 嗯， 因为四个人他有一个比如冲浪的规则，靠近浪头的那个人呢有优先下浪权、 哦、 另外的那个人如果你 靠近，那这四个人怎么确定谁是靠近浪头的呢、嗯、 也是可以抢的，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在浪尾我在浪头，然后你正在抓这条浪呢，然后我突然在浪头启程了、 哦、 这个时候你算犯规，但你如果你弃板的话或者你放弃的话那你就没有犯规，但如果我明明起来了我有优先权、 嗯、 你还起来的话那你就算犯规了、 哦、 所以还有很多这种规则和打法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我们需要慢慢的去了解，这样的话等到真看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能看懂。 哎，对对对、 哎、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出一期专题专门讲冲浪规则 对，回头你有时间了再来 那我得再研究研究 然后帮我再请几个大神来 可以可以可以讲请裁判什么的过来 对对，那当然刚才其实我还听到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板儿有短板，好像就说这个板看来也不是说有规定说必须大家都用一种， 有短板长板和桨板 的风格来 选择，这是不同的运动了，像进入奥运会的那个叫短板、 哦、 然后长板，然后还有一个叫桨板，桨板是站在上面的拿一个桨、 哦、 这三种都可以冲浪、 都可以 都可以冲浪。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项目叫短板项目，短板项目为什么能进奥运会呢？因为它对风格的要求可能稍微低一些，但是对技巧要求更高一些、 哦、 就是动作难度更大，竞技性更强。 那爱好者一般参与的都是这个短板吗？ 长板短板都有、 哦、都有、 嗯、 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根据个人喜好、 哦 长板的话呢可能前期上手会比短板容易一些， 顾名思义它应该比短板长、嗯、是这个概念， 长幅力就大， 长度差别会很大吗？ 非常大，一般长板是九尺、 嗯、 九尺到九尺五都有、 哦、 嗯，短板的话六七尺还有 更低的， 也就是说放在一起的话、嗯、我们是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但是像比如游客体验呀就是冲浪初学呀都是长板， 对啊， 因为短板 的福利更大吗？您刚才说 对对对，短板的话一般一开始体验不到乐趣。 您现在开始都已经是学？ 没有，还是长板。 还是 长板的话就这看个人喜好和选择了。 那像这个桨板， 桨板很宽，又宽又长、 哦、 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运动，就是也是属于冲浪运动，但它的板子会更大、 嗯、 可能十尺啊，或者说也有可能有短的，但是很宽。 嗯，毕竟它已经还要再借助一个工具了嘛， 再借助桨了、 啊、 对，借助桨的力量来去抓浪再去做动作啊之类的。 对， 我感觉那个门槛非常高，很难 一步一步进阶吧 对对、 哦、 不知道平常你有没有见过比如白水桨板或者说湖面的桨板？ 看到过， 看到过吧， 到过， 对 对 对, 对，那都属于就是一个类型的板类、 哦、 都用桨的。 所以在奥运会当中我们大家将要看到的就是这个短板的 短板运动、 哦、 嗯， 所以它是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会更高一些， 会非常高。 我们在说这个项目的时候啊，也提到了，就是它正式进入到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肯定会对这个项目这个未来发展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您的这个角度，其实刚才在和我们分享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感觉在日月湾那个冲浪爱好者的聚集地， 嗯， 已经有明显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朋友 对， 来到这里了啊。 对，去年疫情刚解封之后就变得极其夸张。 嗯， 因为很多想出国旅游的人只能去海南。 对， 那去海南的人可能有一部分就选择了去体验冲浪 啊、 然后除了日月湾之外呢，像万宁市啊、三亚市啊，都有很多其他湾也可以冲浪。 哦、 很多地方都开了俱乐部、 哦， 感觉就是有一种成倍增长的感觉。 作为这个老的冲浪爱好者啊，嗯、的确是感觉到了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是， 而且像这个不同的这个冲浪地点也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啊， 增多了。对， 还有像您之前提到的，在青岛那边， 青岛石老人沙滩那边也可以冲浪 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但只能夏天玩，因为北方的海域太冷了， 没办法玩。 对，只能可能玩两三个月吧。 啊。 基本上国庆以后就玩不了了， 对，太冷了啊、嗯、比如说您在后面也接触到了这些新加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些伙伴吗？跟他们也有过一些交流吗？ 也有、 嗯、 但是留存率并没有那么高。 嗯， 就像我说的，因为他得有时间还有足够的兴趣才能支撑他度过那个新手时间。 嗯， 所以很多人呢是刚开始抱着很强的兴趣来了，到最后可能悻悻而归，或者说丧失了一些兴趣然后就走了。 对， 很多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瓶颈期很难跨越过去， 很难跨越过去，因为大部分人我觉得他都想体验乐趣嘛， 嗯， 不想经历痛苦嘛。 对， 因为时间有限嘛。 那您觉得这项运动它是属于一个人玩的运动呢，还是说集体性的运动？ 哎，我觉得属于一个社交运动、 嗯、它是一个社交运动， 因为在海里等浪的时候大家是可以聊天的 有时间聊， 真的有时间聊天、哦、就是那个是让我爱上这个运动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喜欢在海里聊天是吧？ 就当时你看我去日月湾的时候，那时候人生地不熟、 嗯、 然后还是去学习嘛，对吧、 嗯、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海里面就那么十几二十个人，然后我好不容易费劲巴拉进了浪区之后，发现别人在跟我打招呼，然后觉得哎呦好亲切、啊、感觉 哦、那是第一次、就是、 那就跟游客体验完全不一样了，然后跟消费者的体验也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种感觉这个地方的人带你玩的感觉 啊、哦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当时您算是这个入门吧啊， 是 应该是给您也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感觉， 是 让您对这个运动其实也更拉近了距离嘛。 对 啊，就是觉得有伙伴 有伙伴 在叫我一起， 而且还会教你，因为你作为一个新手， 对 对吧，你在练习，人家可能会让你几道浪，还会告诉你哪道浪你可以抓，你那道浪为什么没有抓到啊、就很有意思。 我其实刚才还在想，我觉得这个运动在玩的时候啊，它会比较孤独嘛，因为我自己在追浪，但是刚才听您在这么讲的时候就觉得、 啊、 对对 对，是个社交运动， 我们是一起的可以 对，第二个点、 嗯、 第一个点呢是可以大家一起聊天，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 show off 的心理， 嗯， 就是嘚瑟的心理比如说你确实表现不错，你进步了， 嗯， 然后海里那些人都看得见、 哦、 因为一个浪头只能起来一个人，对吧？ 嗯， 所以呢，当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动作， 嗯， 或有人在观摩你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想表现自己 啊， 所以这个运动一定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是表现， 啊、满足自己的这种成就感、 啊哎，成就感，然后包括别人的目光啊之类的 啊。 当然，你比如说偶像包袱也会有，比如说当你可能。你 失败了， 哎，失败了、 哦、 或者摔得特别丑， 也 会有偶像包， 不好意思的， 对，但很有意思。 嗯，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伙伴一起的这种互动、 嗯、互动 是更让人觉得愉快的一 件事情、 啊、哎， 很愉快，一般很少，就是当然也有一个人练习的时候、 嗯、 一个人苦练的时候也有， 对，因为我刚才就在想、嗯、比如说您说那个瓶颈期的时候， 嗯，是要一个人苦练，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你需要一个人自己一点一点去积累出来的， 对， 对， 就算跟朋友们在哈哈、嗯、但是其实心里头就觉得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老是提升不上去， 没错， 会觉得比较烦啊，或者比较郁闷，所以这段时间我很佩服您的，就是把它给熬下来了啊。您刚才也是说、 嗯、 时间挺长的，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 时间挺长， 我们是需要别的东西、嗯、你可能是跟我的这个工具去磨合，但是我这个工具还算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这个浪你实在是不好说， 对， 这个水它 在生活中你也练不了， 对、嗯、它大自然给你的这个反应你不可能说让它跟着你的心情走， 对， 所以那种状态怎么去让自己调节的好呢？ 我觉得是强大的兴趣支撑吧、 啊、 我觉得没有强大的兴趣的话，如果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水，或者可能对游泳没那么大兴趣、 嗯、 或者对海里边觉得海里边不舒服，或者呛口水就不行了，那肯定没有兴趣了啊、因为很容易呛水，眼睛鼻子嘴进水，这很正常的事情， 对， 但如果有些人他可能不太适应的话，他可能就很容易 一下子就害怕了， 就不喜欢了，就不舒服嘛， 再加上有一些朋友之前我看到嘛、嗯、说有什么深海恐惧症 啊，有些人会有， 对、 嗯、 还有，对，我还想到了一点，那比如说会不会游泳会不会影响到参与这项运动？ 其实不影响，不影响、哦， 不用必须会游泳， 但是怕不怕水蛮影响的。就是我原来带过一个朋友，他就特别怕水，游泳池的水都害怕，所以他就很难去克服这个，走到海里去。当然我觉得可以让他在浅滩的时候先体验体验推板的乐趣，有可能他会往里走。但如果他乐趣不足以支撑他走进去的话，那他肯定不会接触这个运动了。 对， 你像最开始刚开始抓不到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最长的一次在海里待了7个小时，只抓了一道浪， 出来的时候冰都得泡成什么样。 就那个礼拜是我最刻苦的一个礼拜，那个礼拜我瘦了8斤。 这么一想，这个运动也的确是很减肥。大家看不到双双老师啊，双双老师这个身材是非常的匀称的，就是应该一直练习这个冲浪，给自己积累一下一个好身材啊。 可能是海水蒸发了身体的水分，变干了人家。 哦，7个小时之前在里头 就长的一次了，就上来就快脱水了。其实可能那8斤有6斤都是水分。 但当时就是为了想要去找， 就是较劲嘛。 嗯， 你抓不到浪，你较劲看别人很开心， 嗯， 好羡慕对吧？自己做不到，那想较劲一下， 就是在当时那个瓶颈期的时候。 对，瓶颈期的初期 啊。 瓶颈期可能是反反复复， 嗯， 比如说呢，可能去了3次，哎，突然有一次， 嗯， 找到感觉了，然后玩了2天之后回北京了，一待半年，去了之后呢，又从可能不是最初开始了， 对，30%， 哎，30%开始了，然后到了80%的时候又回去了， 哎， 就反反复复这样， 但是现在自己终于是， 就可能终于可以就是不用度过那个瓶颈期了，可能 来回反复的那个阶段，哎， 对，去那儿可能第一天就能抓到浪了，就 OK 了。有时候以前的话，第一天去的话肯定抓不到浪， 嗯， 得适应好半天， 哦，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开始慢慢能抓到浪。 当然这个运动就是对于大家的这个会不会游泳大家不要太担心， 没有要求，对，没有要，只要没那么怕水就行了， 对， 别怕晒， 对， 这很重要，因为很多女孩怕晒， 对， 所以从事这项运动女孩非常少。 如果真的去参与这项运动的话，女孩的这个肤色是很健康的，那个小麦 其实很好看，我觉得。 对， 嗯， 对 对。 那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您能不能也跟大家提一些您想到的一些建议？ 我建议第一次的话一定要找教练带， 嗯 嗯，因为自己根本就不太容易摸索出来， 嗯， 对，所以教练带的话呢，能够一很快体验到乐趣， 对， 二安全，因为很多人比如水性很好的人其实反而危险， 嗯。 他比如他觉得他看了一看很简单，他租了一个板儿就可以下海了，但其实每个海域它都会有一些地形上的区别，水流上有区别，包括这个潮汐涨退也有区别，很可能被一些奇怪的流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回不来了，可能海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然后本地的那些教练呀包括一些本地人就会去救人，把人给拖上来，这些都属于那种会水的人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那种特别害怕的人 反而他 不是，对，不是这个讨论范围之类的， 对，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是一定要通过专业的方式接触这个运动的，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我觉得， 对， 嗯， 那当然在大家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跟着教练去走的话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对， 嗯， 而且自己玩的话其实玩不出名堂来， 嗯， 抱个板顶多在海里飘一飘，也不可能抓到浪，然后可能还因为不懂冲浪礼仪或规则挡了别人的路线被别人撞到，还是自己全责， 这个冲浪礼仪其实就是相当于刚才您提到的， 哎，对，你比如说，人家在浪头起来了，但是可能不懂的人在浪尾也抓浪了，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比赛里的规则其实是 一样 的， 就一道浪只能下一个人， 说白了就是在里面不要影响到别人， 对，但是如果没有教练教你这些的话，可能你不可能知道你在哪个位置会影响到别人， 对， 你是没有概念的，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加上你可能也控制不了自己，你就飘过去了你就回不来了怎么办， 对， 嗯， 就这些的确还是要靠专业的教练进行一个指导， 进行一个指导， 对， 对，加上有教练带着你的话呢，就是别人也会离你远点， 嗯， 那别人也怕撞你， 知道 是吧？对， 新手， 对，这要是个新手， 那在板的这个选择上，也就是说，刚才听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一般在刚去体验的话，还是可以先租板， 对， 等到比如说真的变成像您这样的发烧友的时候， 再买板， 买适合自己的板。 对， 啊， 因为那个就是最开始只要是教学，都会配一个板子，不用专门去租了。只要请个教练，他都会带个板子给你， 带个板给你， 对，然后那个板是大概9尺多的一个泡沫板，浮力更大， 哦，它和长板还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就是长板，但只不过材质上它是泡沫板，浮力 更 大， 更能浮起来， 哎，更能浮起来，然后更容易上手， 哦， 比较沉一些，就是 说白了就是不管怎么样找教练是最好的，因为让你可以一下子就感受到这项运动的乐趣在哪儿。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要请教练的。 然后请了教练之后呢，他也可以告诉你一些这项运动的趣味的地方啊，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安全事项，因为任何运动嘛，我们都说他还是要先考虑我们在参与的时候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是的 啊， 其实有些比如说有些朋友交朋友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朋友会玩也可以交朋友，但是呢就是极端情况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但凡出现一些危险的话，可能这个朋友他没有学过救援， 对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正常情况下比如夏天的沙滩浪非常安全，朋友交朋友完全没问题， 就是在带你体验这方面可 以 让你尝试一下， 哎，给你推俩板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要再专业的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专业些万一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没有学过救援跟学过救援就是天上和地下了吧，我觉得。 对， 嗯， 对，所以大家在参与的时候，毕竟我们说嘛，这项运动它还是相较于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来说，因为它对场地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嗯， 二来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参与度还是相较于其他运动还是稍微少一些。 对， 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走这种非常正规的角度，在教练的这个帮助下去开始进行学习，会很快的体验到这项运动的乐趣啊。 没错。 那双双老师，您能不能也和我们来说说在自己接下来的这个安排当中啊，这个冲浪会就是比如说每年都要有这么一段时间去继续坚持。 对，我去年前年2019年的那一年，我应该去了得有7次海南， 就每次都要在那儿泡着， 因为上班嘛，所以有时候就周末去2天我都去， 哦， 他们说就是周五飞过去周日飞回来，其实中间只有周六一天可以冲浪。 对，说白了只有这一整天， 一整天，然后周日可能下一整天浪，然后晚上飞回来， 买最晚的班机呀，啊，一般就是， 真是很拼，你知道？然后可能什么端午节呀，清明节3天假期也去， 时间长一点的假， 所以数起来大概有7次 啊，哦。 嗯，但是比如说像国庆啊、春节呀，啊，时间长点的，前后请点年假，就大家可以 待 半个月啊，待半个月，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未来应该还是这个计划，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还想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再提升提升。 对，肯定是， 嗯， 对，我觉得还有空间可以提升。 那接下来有没有给自己想想，就是说我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提升到什么程度啊？ 嗯， 我心里应该有对标的朋友 啊， 对，可以像他一样那个，当然像他一样比较那种比较放松、比较自如的，可以做一些什么动作 啊。 然后呢成功率高一些，其实是个成功率的一个训练嘛， 嗯， 你可能偶尔碰巧然后蒙出来一个动作但和你每次都能做出来是两回事儿。 对， 嗯， 但是这个的确就是需要不断的去磨练的， 需要不断磨练，对， 啊， 还需要胆子还需要大一点， 嗯， 因为女生胆子会小， 但是在冲浪我们说嘛，在这个冲起来的那个最高点上的时候啊， 嗯， 那个感觉会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会有， 嗯， 在岸上看的时候会觉得速度很慢很缓， 啊，对， 但在海里的时候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快，因为别人都是在那儿不动的， 对， 就感觉自己非常快了已经，而且站的是最高点， 嗯， 海里最高点，我觉得它那个嗨点有点像那个滑雪的那个跳台的感觉 啊， 可能不是大台的，可能小台的，就你起来之后所有人都看见你了，而且你在最高点， 啊，嗯，这个接下来反正基本上还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规划啊， 嗯， 去坚持这项运动。 是的， 当然还会继续带动身边的一些朋友，看你刚才您不也提到了 带动了好多好多朋友，嗯， 都带进来了吗？带进坑了吗？ 大概我想想啊，我带去海南玩的人我觉得得有20-30个了吧， 嗯， 然后可能真正留下来能够入坑的跟发烧友一样的像我这样的可能有个4-5个， 还是不错的， 有一定转化率， 这个， 还是可以的， 对，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对，我比较能忽悠 挺好的，我觉得，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有这个新鲜血液的加入嘛，啊，当然就像我们一直说的也是这项运动它能够在之后啊得到长足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嘛。 是，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吧， 嗯， 这个双老师也是作为一名冲浪的爱好者，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也发出一个邀请吧，让大家也都来参与这项运动好不好？ 太好了，那欢迎大家都来体验冲浪。 嗯， 因为我认为其实国内的冲浪环境是更好的。 好，就是想接触这样的一个运动，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好的机会， 对， 好的环境， 对， 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嘛。 是的，是的， 啊，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双双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谢谢。 最后